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40段。这一段只有两句：阴贼良善，暗武君亲。这两句都是讲严重的大恶。阴策就是阴谋陷害，所谓暗箭伤人，最难防。暗中计算人，伤害人，人哋仲唔知你伤害佢，属于呢一类嘅。呢种存心非常残忍，非常阴毒。对付一般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，如果对善人，那罪过就大了。在五逆罪里面，杀父杀母绝对堕阿鼻地狱。父母对仔女有养育之恩，你未能报答父母，孝养父母，你还要陷害父母，那是大逆不道，极恶的重罪。但是佛亦讲，杀阿罗汉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，这些罪都同杀父杀母同等的，甚至比杀父杀母的罪重要超过。咁係咩道理？我哋要懂啊。佛菩萨、阿罗汉、僧团都係世间嘅善人，佢哋喺社会上所作所为係世间第一等慈善事业。那种慈善事业比一般救济贫苦大得多，殊胜得多了。他们所作的所为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，而且给社会做良好的榜样。社会上有那些人存在，是一切大众的福报。一切大众的仰望，一切大众的皈依，如果阴谋陷害那些善人，那报都在阿鼻地狱，比杀害父母的罪重重，堕落在地狱的时间重长。 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。他结罪不是对他一个人结罪，是得罪所有一切众生，就看那个善人影响的面几大，影响的时间几耐。他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耐，你阴谋伤害他，你的罪就越重。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去伤害善人？我们想第一个因素，就是嗔慧嫉妒，心量很窄小，用不到人的擅长，用不到人的好事，所以先造作这种罪业。又怎知果报太重了，太苦了，太可怕了。如果你念头能转过来，不单止不嫉妒，而且还欢喜赞叹，全心全力协助他成人之美，你的功德福报和那个善人一样大了。他的善行怎成就的？一定仰赖大众同心协力成就。何况佛在经上将那些根本的道理和我们讲出来，造善作恶果报的大势都随着心念，心量大得福就大，心量小得福就小。同样做过一种善事，得福果报不一样，所以诸佛菩萨做丝毫小福，果报都遍虚空法界。为什么？心量大。世间人做再大的福报，但是得的果报不大，什么原因？心量太小，心胸窄小，障碍你的福报。你修福一定不会超越你的心量。诸佛菩萨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所以他种小善得无量福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如果将自己心量拓开，恶念就不会有了。恶念尚且不生，哪有恶行为的？这种情形我们要懂的。后面一句，暗武君臣，武是侮辱，亦是在暗中。亦即是说，人家见不到，听不到，自己在这里做欺侮君亲的事， 君是我们的尊长，未必是帝王。我们在社会上现代人讲的领导和被领导，我们站在被领导的地位，对领导我们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君，一般人叫上司。你在一间公司行号里面工作，你的老板、你的经理、你的董事长就是君。读书明理的人知道要尊敬，怎可以侮辱？就算那些上司有些不合理的设施、不如意的做法，亦要尊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种种做法我们并不了解，他思考是全面的，他所顾及是整体的利益。我们是个小职员，我们看到的是局部的利益，看不到全面。整体利益有时必须要牺牲那个局部得到一个完整，所以他的考量、他的做法、他的设施必定有道理，我们怎可以议论？怎可以在暗中呃他、暗中侮辱他？对上司、对长官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行为，对自己的亲人亦不可以。这个地方讲的亲就是父母、长辈。古人讲，君亲恩同天地，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。我们做事，我们全心，不敢被君亲知道，那就是这里讲的暗侮。就是欺负了。我们在古时候读书的君子、学佛的菩萨，心地坦然，没有不可以跟人讲的事情，你说那个人心底几自在、几光明磊落呢？便有不可以跟人讲的事的，不可以跟自己的尊长讲，不可以跟自己父母讲，你就是欺负尊长、欺负父母，你这种是大恶的。这种恶你都敢做，你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？ 所以呢啲係太上喺呢度舉出幾個重大嘅例子。呢種係做大惡啊。我哋對父母恭敬供養，父母年老啦，體力衰啦，時時刻刻關懷照顧。如果我哋冇竭盡自己嘅真誠，或者表面順從，暗地違背，呢種亦係暗母親人。而家對不起曬你，而家社會呢種事情，我哋耳聞目睹太多太多了，所以社会不安定，天下大乱，夜晚不敢出门。我们想下古时候政治清明，風俗淳厚的時候，夜不閉戶，不要說日頭，夜晚大門開了都不會有壞人出來騷擾，人人都守禮，人人都守法。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们现在过的又是什么日子？现在我们无论是大户人家、小户人家居住的环境防范严密，就怕盗贼乘机而入，门窗都要加上铁栏杆。从前铁栏杆是监狱里头用的，而家我哋睇下每一家住宅全是监狱，个个都被困在铁笼里头，你说几可怜呢？这种是什么文化？是什么文明？我们耳闻目睹，怎会不寒心？追究它的根源怎样造成的？不读圣贤书之过，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。觉悟的人、明白的人亦生存在这个社会，使唔使呢种防范？唔使啦。会唔会有人嚟骚扰、嚟拆害？亦唔使防范。点解啊？明理嘅人知道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佢同你有怨，同你有仇，防范人哋仲係要嚟侵犯、嚟报复嘅。 你同佢无冤无仇，唔防范，亦唔会有人侵犯你。佛门有只古仔，隋唐时候，华严宗道顺和尚，佢系华严宗第一代祖师，喺荒野搭个茅棚，喺嗰度修行。佢住嘅嗰一带小偷好多，有个信徒供养老和尚一对新鞋，同老和尚做咗对鞋，睇到老和尚喺度入定打坐，亦就唔敢惊扰佢，将鞋挂喺佢外面门口度。咁样过咗一年，佢有个机会又从嗰度经过，再嚟拜见老和尚，见到对鞋仲挂喺门口。佢入去拜见老和尚，佢话老和尚，我供养你嗰对鞋挂喺门口度，你见唔见啊？我见到啦，点解仲挂喺嗰度？呢个地方小偷咁多，都冇人攞走。老和尚话，我前生冇欠佢哋嘅，我摆喺佢哋面前，佢亦唔会动心。前生唔欠佢嘅，前生欠佢嘅，你收埋喺边度都会俾人揾到，亦会俾人攞走。咁就算明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既然系前定嘅，你防佢做咩啊？佢要攞走，好啊，咁债还咗清啦，一笔勾销啦，唔使防范噶。前世冇呢种债，佢唔会起心动念。欠债嘅要还钱，欠命嘅要偿命。佛讲得好，世法六道轮回系搞嘅乜嘢？无非系业报酬偿啫。到呢个世间嚟，冇第二样事情，就系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就系做呢啲嚟嘅。过唔啦，恩要报，债要偿，怨呢就算啦。人哋争我嘅唔要啦，一笔勾销，你就得大自在。来生唔做呢种事情，所以觉悟嘅人喺呢个世间，只有报恩，只有还债，就做呢两种事情。迷惑嘅人做四种事情，咁就永远做唔完，永无止境啊！注解后面有几句话：不忠不孝，害教叛道，圣贤教化，古德有比喻，人天眼目，黑暗灯明。你如果障碍，罪过就大啦。你害一个善人，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嘅人，教化一切众生嘅人， 罪过，唔喺受害人结罪，系喺成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结罪。所谓你将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断咗啦，你将一切众生学佛的机会断咗啦，呢种罪重啦，佢比杀人生命仲重。所以《法喜菩萨殊胜智牛经》一开头第一段，你哋睇下。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，教化好多好多众生，有几个睇到嗰个法师好似系得到名闻利养，佢心里难过，嫉妒障碍，想尽方法去破坏佢，叫跟他学的人产生误会，对法师失去信心，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完全失了，破坏了，罪过堕阿鼻地狱啊。堕落地狱几多年，你哋去睇经，1800万年，佢係讲我哋人间嘅时间，佢喺地狱度所感受嘅时间係无量劫，地狱同人间时差唔一样，一念恶心诸成大错，断一切众生的法身为命，那种恶还得了咩？两个法师讲老实话，跟他有什么大影响啊？受害的是无量众生，你害的是两个人，但是连累无量众生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所以在鼓励上我们读过，我和那个人有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是现在那个人做官，我可不可以报仇？不可以报。做官是什么？为人民服务。为人民造福，他现在做的是好事，替社会大众做好事，我虽然有仇我不报得，他做好事不单止我不可以报仇，我还要帮助他成就他的善事，这种是读书明理的人，几时报仇？等他卸任，他不再做那种工作就是报仇的时候，他在社会做利益大众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单止不报得仇，还要帮助他做好事，明理的人啊，恩怨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他现在在做的真为社会真为众生，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的功德，个人施仇，等他不做那种工作我再来报仇，你再杀他害他，那个时候可以，所以人不读书不得，不明理不得， 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，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。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懂？不读圣贤书之过。所以我听讲，连天目山的鬼神都要求要有多啲时间听经。人不如鬼神。鬼神有好学嘅心，有文化嘅愿望，咁值得我哋深思，值得我哋反省嘅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